七点钟，兄弟我不明，其他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天是周末哈，天还没太亮，这段时间应该是黑夜比较长的时间哈，过了冬至之后白天会越来越长啊，也希望大家在这比较黑暗的早晨哈，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您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 哎，一起呢来聊聊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今天的话题如果光看话题的话，可能感觉上跟体育关系不大，但是呢还是跟体育是有关系的。 嗯，是来自于我们的嘉宾的一个话题哈，一会儿跟大家来介绍。 哎， 那同时提醒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一直将会持续到31号，您可以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所以赶紧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其实在这儿也可以有很多互动的聊天室哈，感兴趣的话呢一起来和我们大声喊新年好。 反正昨天是看有家里人抽了这个2块多钱， 1.8块之后还有2块多的 是吧。哎， 哦，那不错， 看看今天咱家里人谁的手气更好， 来分个2022，一下抽个2022不太可能，咱们大伙儿分一分哈。 这一共是2000多块钱是吧？ 应该不是。 对呀，啊， 嗯， 抽个20块2毛2也行。 20块就是巨款了，我觉得。反正是一份运气吧，啊，是多是少，您赶上哪块是哪块哈，大概就是一个乐趣哈。 哎，对，一直呢，嗯，可以持续到12月31号呢，元旦之前， 嗯， 哈。 对，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体育消息。2022年东亚杯将会在明年的7月份在中国举办。 张一曼打进了羽毛球世锦赛女单的半决赛，这姑娘的名字以前你没听过吧？ 啊，这个名字就比较熟了，张雨霏。张雨霏夺得了短池世锦赛的200米蝶泳金牌。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上岗服务城市志愿者大约有20万人次。 钢架雪车世界杯，耿文强是收获了第14名。 美国冬奥代表团的部分名单也公布了。 中超呢，今天保级组就又打响了。大家呢可能也要看一看哈，比如说武汉能不能够在李金羽的带领之下继续赢球，青岛队会不会遭遇一波12连败。 嗯，关注一下北京首钢外援吉布森结束隔离到北京队会合的消息。 另外兰兹伯格也是解除了隔离了啊，将会代表北控出战第2阶段赛事。 我们也关注一下美职篮这边哈，疫情大规模爆发，说12月份已经又有47位，我看今天早上又有新添的了哈，截止到昨天吧，47位因为新冠疫情休战。这边的情况我们会连线周贺，看看这些大幅度的人员削减会不会影响到马上下一周他们就会有新年之前的传统的这个各种大赛哈。 嗯， 看看这个话题。 哎，我昨天看了一下他这个名单， 嗯， 真挺厉害的，就 是 能凑一套全明星阵容， 还有替补 啊。对，还有这个全明星替补。 嗯， 全明星替补都能包括像什么霍华德、阿尔德里奇、莫兰特这样的。 对， 主力阵容什么字母哥呀，这个扎克拉文呀、德罗赞、威少，反正这阵容确实挺强的啊。 嗯，那今天话题刚才说到了哈，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昨天夜话嘉宾宋翔的两个点。 嗯， 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昨天宋翔的这个录音。 摔杯为号是吧？ 对对对。 看了一个同行的一个朋友圈，他拍了一下长春的一些就是为了 CBA 第二阶段做的一些准备，因为在诸暨的时候迎新当地很好客，他们也很有趣的一些欢迎的方式啊，摔碗酒，这喝一碗小酒啪吧把这个碗摔碎啊，作为这个一个迎新的一个方式。长春这边呢正在雕这个冰雕， 哎， 在这个场馆门口 他是100%的身高的1:1的。 不，他可能就做一个这种大概的一个形状，这个 啊 就有点像这个斯坦普斯芝加哥中心的时候这个啊。吉林的那个馆呢，我也多次去过，而且那个馆呢就是很小。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个馆球迷呢特爱嗑瓜子儿。就那个馆里边有浓浓的奶油瓜子的味道，这真的是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马上下一阶段 CBA 的球队就会去长春哈，我们就就着他这个话题往下说。我还问了宋翔，我说第一阶段这摔酒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也不是每个人都摔，反正呢也有的人可能也不好意思不摔，去了就喝一口然后摔一下。我说那还挺费杯子的。 就古代的时候，这个摔完酒是壮行用的，上阵杀敌之前是吧？喝完了之后把酒，那个喝完了酒碗一摔，有一种特别豪气的感觉， 特别决绝的哈、 哎、 感觉哈，嗯 嗯。但是现在这个如果是在酒店里哈，我看咱们这酒店都是铺着地毯，不太好摔，而且就是你摔碎了之后地毯不太好收拾。 嗯，然后我还说，我说这感觉像是在内蒙的一个欢迎方式哈，说不是诸暨赛区有搞了这么一个游戏的环节。 对，内蒙古这确实也是喝酒、 嗯、 但是内蒙古那边呢也送哈达哈。 哦， 也松哈达、 哦、嗯、 啊，然后唱着歌， 嗯， 然后就这个就喝多了， 不摔东西哈。 对， 哎呦，我说这挺好玩的，跟大家互动一下，说说你的待客之道哈、啊。反正刚才我们的这个嘉宾宋翔说了，在长春的吉林省这个体育馆门口已经开始掉冰雕了，我们发了张图哈，在微博上。 对，微博上咱有这张图，但是微博上这图呢，看不太出来目前这个冰雕是个什么样， 还没有初具规模哈。 对，还是在雕这个底座的过程当中、 嗯、所以呢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哈。那刚才也说到了，说一进这个馆就有浓浓的奶油瓜子的味道。哎，说说哪种味道可能会让你想起联想起什么事儿，或者是联想起什么人， 嗯，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北京冬天的这个味道有点浓，就是我只要摘下口罩，比如说烤肉的味儿，到傍晚的时分哈、 啊， 烤肉的味儿，然后有一点点煤火烧煤火的那个味道，再加上咱们的尾气的味道，所以北京到冬天黄昏的时候，我对我来讲哈，有一种比较熟悉的那种感觉。嗯， 北京冬天反正基本上就是冻的已经就闻不出来什么味道。 当然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当中的味道，有某种味道会让你想起什么、 啊、 还有说说您的待客之道、 嗯、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可以围绕着 CBA 下一阶段的比赛展开，同时您也可以聊聊、 嗯、 这不马上争冠组和保级组的比赛要开始了吗？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看见大伙这个艾克西德发了张图，是远看小图是挺像包子的 啊，但是呢是 打开一看 一窝小猫 啊、 这都 小猫 应该不止一窝是吧？ 这怎么都这么好看呢？蓝眼睛、哎、红鼻子， 这应该肯定是不止一窝。 嗯，挺好玩哈。 哎，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以这种非常简单有趣的方式来互动哈。嗯， 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某种味道会让人想起来，咱体坛热搜榜的第一条就跟味道其实是有关系的。 嗯， 北京冬奥会的菜单有678道菜，六七八哈。 嗯， 12月16号，北京冬奥组委的奥运村副部长、延庆冬奥村的场馆主任宋雪莹是介绍说呢，在赛时的时候，三个冬奥村包括冬残奥村将会使用相同的菜单，共计678道菜，8天一循环。 嗯。来听听他的介绍。 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份餐单是以冬季项目运动员的赛时需求为核心，兼顾了营养均衡、食材多样、烹饪健康、色味俱佳等等各个方面。三个冬奥村和冬残奥村的赛时将使用相同的菜单和菜肴的配方，满足各种口味和不同宗教和那个饮食习惯的居民的需求。近期运动员的菜单已经公布，大家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一共是678道菜品，8天一循环。而且呢，冬奥会期间恰逢中国春节，冬奥村的餐饮的服务也将围绕中国年节庆的主题 增加中西方特色的餐饮美食供应，让运动员在体验周到的餐饮服务的同时，也感受这个饮食文化的魅力。 首先刚才提到第一条是非常适合冬季运动的运动员来补充营养，我就想冬天那就应该是首先是热食对吧， 嗯， 比较暖和的， 而且是这个热量相对 高一点， 比较高一点， 嗯， 是吧，冬天我不知道家里人愿意能吃什么哈， 火锅了， 对，就是汤汤水水的东西， 嗯， 反正每次我记得那时候采访完比赛回来之后挺冷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一碗那种汤面， 嗯， 什么炝锅面，带必须是带汤的。 但是国外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爱好 啊、嗯？就喝完那个汤之后就觉得特暖和，吃饺子也得把那饺子汤得来两碗。 对，这样才能把这个身体的热量激发出来哈。 嗯、 另外，关注到90后的小伙创造了九幅沙画迎北京冬奥。近来，这是江苏南京的一个90后的小伙，叫张庆恒，花了5天的时间创作了这9幅沙画，祝福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说，这次的创作的主题呢是一起向未来，也表示说，奥林匹克之火时隔13年再次在北京点燃，作为中华儿女感到非常的自豪。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嗯嗯，昨天呢，北京的天其实真的是挺好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咱们。在户外哈锻炼锻炼， 嗯， 蓝天白云，天气特别好。冬日呢，北京首钢园也是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尽显素颜之美，园区里边的每一处景观都在讲述着首钢的峥嵘历程和辉煌成就。嗯，其实到首钢园去转一转吧，就那个感觉确实不一样， 嗯， 它和你去逛一些公园啊，或者说有一些遗迹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就有一点穿越的那种感觉， 嗯，对， 回到以前，然后呢又联系着现在哈。如今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华丽转身之后的首钢园呢将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体验，咱们到冬奥会的时候拭目以待。 非常适合大家去平日拍照啊， 对， 踩点儿啊， 绝对是一个 遛娃呀 网红打卡的地方。 对， 然后前两天去那边的时候呢，首钢的这个朋友说，哎，那个来这儿跑步呗， 嗯， 说我们这个42公里全马，嗯，不用走回头路，我说 一气儿跑过去， 啊， 不带回头的。 我说还是走回头路吧，你有停下的机会。 对，以后那里还有专门的这个长跑的。 咱那个东莞公园的那个沿着河边那一圈42公里， 嗯， 啊，包括在首钢园里面有一个那个10公里的那个跑道在上面，啊， 是的，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哈， 嗯。 当然，您住在城里可能觉得去一趟有点不方便，以后有地铁啊，包括这个摆渡车什么的， 嗯， 您可以查询一下这个路线。 其实公共交通还是很方便，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嗯，那地儿可大了，您这遛娃绝对不带走回头路的。 嗯， 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如今是冬奥志愿者，也是上了热搜哈。说的是2008年的中国百米飞人胡凯，当时是作为运动员参加了08年的北京奥运会，现在呢他又成为了北京冬奥组委的志愿者的团队成员啊，也是非常的幸运哈。 真正走进这个园区，就看到你切切实实跟冬奥的这种冰雪的这种氛围这么融合的时候，哇，那时候感觉说这是啊，自己太幸运了。08是运动员的身份，然后22年是工作人员的这个身份，所以越在这边待的时间长，越觉得自己是很幸运。08年叫中国志愿元年，志愿者的微笑是这个北京最好的名片，它更多的是一种服务和志愿的精神。就这种精神，在中国已经感动了我们太多了，包括夏奥也好，包括传承到今天的这个冬奥也好，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应该体现出更多的是一种温暖。啊，是一种这个服务的热情，也因为这是疫情考验下的第一届冬奥会，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展示出我们中国志愿者不同的一种风貌。 好，体坛热搜榜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昨天东亚足联官方宣布了2022年的东亚杯将在中国举行，时间是明年的夏天，7月19号到27号，同样还是男女足的各4支队伍参加比赛，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 嗯， 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 对， 一共4支队伍。 东亚四强赛，当年咱们这么叫， 嗯， 是吧？ 对， 反正一共就4个队啊， 还战胜过日本，3-0，就那一回。 咱们东亚四强赛当年还拿过一次第一呢嘛， 嗯， 还拿过冠军，啊， 是。 昨天的时候呢， 这个日本足协是召开了理事会的会议，会议决定由原鹿岛鹿角队的主教练，现在呢日本2003年龄段的 U18 国青队的主教练大岩刚啊，这个名字其实大家念起来挺有意思的啊，大岩刚出任新一届日本国奥队主帅，为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男足提前展开准备。这日意味着日本足协已经开始转入到下一个奥运周期的准备了。大岩刚也将转任2001年龄段 U20 国青队的主教练。 嗯，为什么选他呢？日本足协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日本球员大多数都是在本土职业联赛当中效力的，选择本土教练还是有利于教练通过联赛全面考察球员。选择他出任主帅呢，也考虑到他之前执教鹿岛鹿角时候的成绩。那他在2017到2019年这段时间执教鹿岛鹿角，曾经连续3年闯入过亚冠联赛，而且在2018年还获得过亚洲冠军，所以说可以说明他的执教能力。更重要的是呢，今年初啊，他已经带日本的2003年龄段的 U18 了，所以一年之后通过对日本 U18 国青队的评估和检测吧，认为哎，这支队伍的进步很大。 嗯，日本足协呢对于新一届的国奥队的目标依然是奥运会上呢争取赢得奖牌，也就是进入到前三名。未来呢，日本巴黎奥运会的国奥阵容当中领军人物是目前在日本国家队当中的核心久保建英。除此之外呢，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期间已经有先后6名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入选了国奥队参加备战，包括磐田朱比洛的后卫铃木海音，是2002年出生的，浦和红钻的中场武田英寿，2001年出生，东京绿茵的后卫山本里人，德岛漩涡的中场藤田让流，清水谷洞的中场是城冈辉流，以及包括千叶的前锋樱木所罗门，他们都是有可能会成为新一届日本国奥队的重点球员。按照日本足协的安排呢，大岩刚先是指挥 U20 的国青备战明年9月份展开的 U20 的亚洲杯预选赛。 他们动手够早的， 对， 已经开始准备下一届的奥运会了。 所以他的这个体系的建设相对还是比较完善，而且呢思路很统一，这也是日本足球在近些年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球员，也是让大家都有点印象哈。也许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不久的将来，你就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些人出现在大型的赛事当中了。 其实他们这个队名也挺有印象，挺有意思的。以前咱们还有什么亚洲足球周刊吧，就是电视里边的，就经常说这些名字，是吧？ 嗯， 包括他们起的所谓叫中性化名称 啊，中性化名称比咱们起的有点创意哈。 但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好像从下个赛季开始也允许企业冠名了，也扛不住了， 也是没有办法哈。嗯，那近日呢，据东方体育日报的记者刘文超说呢，中国足协也的确是有一份拟定的留洋的年轻人的这个名单，通过相关的渠道意图把这些球员呢推往欧洲的市场。有一些呢也是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名字，基本上都在其中，但是和欧洲俱乐部沟通呢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绝大多数欧洲的球队也是倾向于引进更为年轻一点的中国球员，像实力啊、年龄啊、表现都是要看的。而且他也提到说，看到了吴磊的经历和表现之后，大家也都意识到想要真正提高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走出去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中国足协呢甚至还参照了亚洲范围当中其他个别国家协会的做法，会给予那些留洋球员一些补贴。 但是最关键呢还是咱们的留洋球员的你的个人实力和主观的留洋这意愿。比如说像咱们的国安队队员李磊，是吧，他就是特别主动的希望能够到欧洲的联赛当中去锻炼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可能在那边呢，不管说面临的挑战，挣的工资都要比在国内挣的少，挑战大，对吧？人生地不熟，而且他这个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他是有这样的梦想的。所以呢俱乐部是非常鼓励这样有梦想的球员出去的。但也有一些球员呢，就是属于你拿小鞭抽着他，你得赶紧去赶紧去啊，到那儿去练练就好了，回来之后为国效力，这样的话可能效果就会打一些折扣吧，还得是更主动的。另外呢，关于足协杯的这个消息，最近也有媒体人报道说呢，由于足协对于凤凰山足球场的场地和配套条件并不满意，足协杯的决赛很有可能会改到成都的其他体育场来进行。泰山和海港的足协杯决赛本来是定在明年1月9号，也就是我们的中超联赛结束之后，地点呢大概率是放在成都新建的这个凤凰山足球场。凤凰山足球场之前还没举办过任何的比赛呢，所以呢经过这个考察觉得可能条件啊 还不是非常的满意，然后再进一步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修缮成果吧。 嗯，这是国内联赛的情况。那有关中超这一轮的比赛，我们在第三时段哈将会和原野一起来聊聊，看看争冠组啊，包括保级组的情况怎么样哈。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啊，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一些综合消息。昨天晚上，2021年短池游泳世锦赛在迪拜继续进行，在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中，张雨霏一路领先2分03秒01获得冠军，那这也是张雨霏首次能够在短池世锦赛当中获得冠军。还有参加的像女子的4x5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当中，唐坚婷在第二棒的蛙泳啊，也帮助咱们曾经追到第二的位置，但是后两棒咱们实力稍微弱一点，中国姑娘还被对手超越了，最终是1分44秒43的成绩拿到了第五。瑞典队在决赛里呢是1分42秒38的成绩平了世界纪录获得冠军，美国和荷兰队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男子的100米仰泳决赛当中，美国选手卡萨斯49秒23获得冠军，俄罗斯的名将克莱斯尼科夫呢拿到了亚军。 嗯，在北京时间昨天，2021年西班牙维尔瓦羽毛球世锦赛是进行了1/4决赛的争夺啊，头号女双的组合陈清晨贾一凡是击败了日本的对手，成功晋级了四强。而在女单的赛场当中呢，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的，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的报道。 中国女双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在羽毛球世锦赛的赛场上气势如虹，面对近期状态出色的日本搭档松山奈未和志田千阳，首局21比13获胜之后，第二局遭遇了对手极大的冲击，在9比16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11比1，直接带走了胜利。赛后樊晨组合表示，这场胜利非常的不容易， 很不容易，就是因为对手很厉害，然后我们也上场，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拿了好几站冠军了，然后我们就是去冲击他们吧。还是 我也是，就是今天也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们前两届世锦赛都没有拿到奖牌，然后之前我也说过了，其实我们这次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从零开始，就像新人一样的每一场每一场的去拼对手，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可以一步一步走到最后。 对于第二局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贾一凡说还是彼此间最大的信任， 就是我们两个也是从小在失败当中摸爬滚打过的人，所以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去相信同伴，然后无条件的就是相信同伴，然后会让同伴带自己就是走出这样的困境，然后包括我们就是也一直在有很积极的去调整自己，因为比赛当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落后是非常正常不过的现象了，所以我们也接受自己可以落后。 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同样表现出色，何冰娇和队友韩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决，结果何冰娇2比0战胜了韩月，晋级了四强。赛后何冰娇说自己顶住了压力才赢下了胜利。 我觉得今天在比分比较接近的时候，就是比分比较接近的时候，自己能顶住压力，然后处理得比较好，这点比较满意。 半决赛，何冰娇将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何冰娇说，这个强大的对手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检验。 非常强的一个对手，对我们来说，强大的对手也是非常好的对手，因为可以检验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所以我很期待明天的比赛。 在另一场女单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怡曼2比1逆转战胜了名将殷达农，这样中队在女单四强中占据了两个位置。而在男单1/4的比赛中，中国男单的独苗赵俊鹏没有抓住赛点，最终在决胜局被拉克什亚22比20逆转，无缘四强。今天羽毛球世锦赛将开始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 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也在为巴黎奥运会做准备，提前就进入到比赛的状态。你看这么多年轻的队员哈，都是大家不太熟悉的，所以超级单这已经翻篇了哈，包括后面的您熟悉的那些队员也都翻篇了，咱们的双塔组合也都退出了，要看年轻选手的了。 嗯，这个为奥运会做准备是吧、奥运会3年， 对，这个周期短 啊，但是呢咱们的男足已经为下一届世界杯开始做准备， 更早。那可是我们国家队也还在挣扎当中啊。 所以咱们这个世界杯的备战工作启动的更早啊，男足世界杯。 嗯， 来看一看女排超级联赛吧。在超级联赛当中，D 组第九轮在广东江门是结束了，上海3-0战胜了云南，江苏3-0战胜了四川，辽宁3-1击败河北。带入第一阶段相互交手的成绩之后呢， D 组的七支球队现在这个排名也出来了，排在第一的是上海光明优贝，排在第二的是浙江嘉善西塘古镇，排在第三的江苏中天钢铁，第四辽宁，第五云南，第六四川，第七是河北。河北现在是0-4。 今天第十轮我们其中哈有北京女排的比赛，将会对阵广东江门啊。对，我们之前也都是一直都输啊，也是在小组当中垫底。来看网球方面，今天凌晨的消息，2021年的阿布扎比国际网球中心第二个比赛日，穆雷两盘击败了伤愈回归的纳达尔，对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目前是取得3连胜。与此同时呢，也是继2009年、2015年第三次能够闯入到这项表演赛的男单决赛。穆雷将会和卢布列夫来争夺冠军，卢布列夫是三盘大战击败了沙波瓦洛夫，纳达尔呢会和沙波瓦洛夫来进行季军的争夺战。哦，还要打第三名 啊。另外呢，昨天女子网球的名将普利斯科娃宣布呢自己在训练当中受伤了，也因此是退出了2022赛季的这个澳大利亚赛季。 这是因为有伤，也有因为疫情管理哈不愿意过去的。四座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得主匈牙利的巴博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由于自己没有办法接受澳大利亚政府为防疫做出的隔离政策，所以要选择退出哈2022年澳网公开赛。28岁，曾经在女双世界排名排过头名的位置。 另外呢 ，ATP 官方昨天也是揭晓了2021赛季最受球迷欢迎奖，瑞士天王费德勒从2003年已经是连续19年获此殊荣了。这个奖项呢，从2000年开始设立啊，迄今为止呢，只有库尔滕、萨芬和费德勒三位球员当选。再这样的话呢，以后这个就叫费德勒杯就完了，别人都选不上。 全球主场嘛。 40岁的费德勒，尽管最近的几年遭遇到了伤病的困扰，关键还是年纪，年事已高了。40岁在网球这个项目当中，的确是属于高龄球员了。他打的比赛并不多，但是呢，人气啊丝毫不受影响。连续19次获得最受球迷欢迎奖，费德勒呢已经个人拿下了一共40个 ATP 的奖项。最受球迷欢迎奖之外呢，还包括13次锁定了这个埃德伯格体育精神奖，5次获得了年度最佳球员，2次的阿斯阿什人道主义奖，以及2017年的时候呢拿到了年度最佳复出奖。 另外据报道说，德国的乒乓球名将波尔核酸检测呈阳性，目前呢也是在家隔离，所以会缺席这一周的德国联赛了。说他有轻微的感冒症状哈，倒是没有其他的严重的情况。 所以现在呢，很多的运动员在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后呢，而这些运动员看起来他们这一波感染都是属于无症状或者轻症。包括呢刚才咱们也节目一开始提到 NBA， 有很多的球员是吧， 对， 包括一些英超的球员，他们陆陆续续也都比较快的就又转阴了。 所以这波疫情也是变幻莫测。 对， 但是无论怎么样还是别跟他们似的，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做防护哈，尤其冬奥会开始了，大家的健康方面的这个防护措施也应该非常的严格起来。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技术发挥得非常好，但是只有一件很遗憾的事，就是我出了弯道以后，因为对手太慢了，所以撞了一下。那么如果要是不撞的话，我想我有机会得到这个金牌。 中国第一块冬奥会奖牌是叶乔波在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获得的。叶乔波在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以40秒51完赛，遗憾获得银牌。 中国速度滑冰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曾有多个项目跻身世界前列，随后因历史原因水平整体滑落。叶乔波12岁被选进八一队时，正是中国速滑重新起步、追赶世界的时代。21岁的叶乔波滑进了国家队，并在1992年冬奥会之前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尤其在1991年3月，叶乔波在女子500米项目上为中国速滑夺得了首枚世界杯金牌。所以赛前他一直是这个项目的奥运金牌有力争夺者，世界速滑界对他格外关注。 当时有很多运动员暗地里啊，包括教练员都很关注我的单圈成绩，他们都会悄悄地看，对手的教练们都在暗中观测你的训练的实力。那我的水杯放到运动场边上也丢了，就是我估计人家去拿回去，其实那里面就是大枣、枸杞子，有的时候还加了一点那个长白山的林蛙，放一点蜂蜜，这就是我的那个饮料。 决赛前热身时，他突然被告知比赛推迟一个小时，而美国和德国选手则提前知道了消息并做了相应准备。叶乔波没有受到影响，专心比赛，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中国女选手叶乔波在女子短跑道500米速滑赛中，和她在一组的是苏联体的迪奥切尼亚科娃。 前200米我就跟她拉平了，按照滑联的规定，内道换外道的运动员一定要给我让道的，她就没有给我让道。当我快出弯道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搞不好会跟他相撞。奥运历史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500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相撞的事件，自己的经验又更加的匮乏，我这就脑一片空白。我就想我要一旦跟他拉齐了该怎么办，一两秒以后就发生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这时我就想我不能松劲儿，如果我松劲儿，我俩撞的时候一定是我摔，所以我就拼命的不管了，就使劲的再往前。 他最后的成绩是40秒51，上届冠军美国选手布莱尔以40秒33获金牌。 比赛之后，中国队提出了申诉，但美国籍主裁判不置可否，叶乔波只能接受银牌的结果。这次事件之后，国际滑联改变了分组规则，避免今后实力相差悬殊的选手分在同一组的情况再次发生。4天之后，叶乔波又在不擅长的1000米决赛中再次获得银牌，依然比冠军布莱尔慢了0.02秒。实现冬奥奖牌零的突破之后一周，叶乔波终于战胜了布莱尔，成为首位获得速滑短距离世锦赛全能冠军的中国选手。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钻研体育， 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共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法，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欢迎您在周六的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看到大伙儿的分享了哈，陈伟二 S， 您这应该是去跑步了，我们俩猜哈，说这个汗一下来就成了冰珠哈。 我怎么觉得是这个游冬泳去了？ 他平时跑步， 但是因为写的是下水上来就结冰吗？ 下水上来， 对啊，游冬泳去了，上来就结冰了。 我觉得他是流汗了，应该解释一下吧哈。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昨天我们有看西城男孩的直播哈。 没有，昨天看西城大爷。 你看了吗？ 没， 我也没看。 对， 但是我们周围包括朋友圈他们都在看 啊， 据说是因为上去的人太多了，2000多万，这好像平台都已经憋了。 就我们朝阳群众不太关心西城大爷的这事儿。 大伙儿的这个业余生活也是蛮丰富的， 其实也是当年的回忆是吧。另外呢，看到贾国安是发来了一张照片哈，北控兰兹伯格结束隔离，兰兹伯格正在进行训练啊、一张照片，这发型整得像德里克·罗斯啊。 只要别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就行哈。 嗯， 好了，第二阶段咱们集中说一说冬奥会方面的动态哈。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有一个专场是城市志愿服务的专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现在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的情况。其实现在您还可以报名哈，来听我们的记者李维的介绍。 城市志愿服务是冬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批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城市志愿者12月5号已经在主要服务站点上岗，预计明年1月25号将全面开始上岗服务，直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活动的结束。团市委副书记、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李健介绍，城市志愿服务工作主要是参与和承担城市运行保障相关的工作任务。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应急救助、文化传播、环境保护、共建平安、助残服务等。 按照服务地点不同，城市志愿者主要分为7大类。赛时参与志愿服务的城市志愿者将达到20万人次。 城市志愿者主要分为7大类，即场馆周边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点志愿者、冬奥冰雪运动场所志愿者、重点社区村志愿者、助残服务志愿者、文明交通志愿者和2022北京新闻中心志愿者。 另外，各区的城市志愿者也将有自己品牌的志愿服务特色，比如西城大妈就成为了一张金名片。西城区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指挥、西城区团委书记高健说， 在志愿者招募和组织工作中，我们依托现有的优秀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运行模式，充分调动西城大妈等现有常态化的品牌志愿服务团队力量，形成了一支素质能力过关、服务质量过硬的志愿者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天气寒冷和疫情防控的要求，城市志愿者还配备了长款羽绒服、保暖3件套和新手标图案的专用口罩。据了解，目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的招募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市民可以登录志愿北京进行报名。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我看有介绍说有统一的着装，包括相应的这些装备。其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城市志愿者的这个蓝色的 T 恤，那个色调的 T 恤，给我们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对，而前一段时间发布的这个志愿者服装， 嗯， 对吧？和工作人员的这个服装，觉得今年冬奥这衣服确实很好看。 嗯， 如果您有时间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哈，能不能为城市志愿服务做一点贡献哈。 嗯，现在呢依然是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哈，疫情的防控也是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关键，所以呢在本周是发布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那既保证运动员和所有涉奥人员的安全便利的参加训练比赛和工作，同时呢也保护咱们中国的民众的健康安全，确保实现安全办赛。针对来华的涉奥人员防疫手册呢，在入境前就开始了远端的监测，比如说除了医学豁免之外，所有的人员来华至少要有14天前要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才可以免除21天集中隔离，直接进入闭环的管理。比如说呢，来华14天之内，应该呢尽可能的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并且提前是下载冬奥通 APP 监测，并上传每日的健康信息。再比如说呢，在来华航班起飞前96小时之内要进行2次的核酸检测，而且2次的这个检测间隔要有24小时。任何的一次检测呈阳性都将没有办法来到中国。而在入境的时候，中国的内地第一入境点必须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涉奥人员在抵达机场的时候再一次接受核酸检测，然后呢直接被转至驻地入住房间等待结果，在等待的期间还不能够离开房间，是非常严格的闭环管理。 对，奥运会和冬残奥会的这个赛事期间哈，涉奥人员要每天都要接受核酸检测，医务人员呢将会采集口咽拭子，采集点包括冬奥村、冬残奥村、住宿地点或者是部分的场馆。如果出现任何症状，或者是接到中方卫生部门的通知，如果您已经被判定为是密切接触者的话，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测，如果结果呈阳性的话需要接受隔离。所以闭环管理之下，涉奥人员全程要正确佩戴无呼吸阀的KN95、N95、FFP2 口罩，或者是等同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训练比赛进食饮水以及独处房间的时候除外，和运动员保持2米左右的距离，与其他人员要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使用冬奥会的专用交通系统，如果有行程需要，将为闭环内的人员预留专用高铁。 这个要带佩戴无呼吸阀的 KN95、N95 的这个口罩， 嗯， 那就是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也是一个口罩的这个展示，是吧？就各个国家的运动员，那又要来一批新的了啊！到时候咱们看看有什么新的这个口罩的设计图案是什么样子的啊。而在离境的时候，也就是当赛会结束参加完自己的运动项目之后呢，防疫手册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奥委会、残奥委会有关离境的规定，建议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在最后一场比赛之后48小时之内离境。如果参加闭幕式的运动员呢，可能就要再多等一些日子了啊。根据涉奥人员所选择的出发日期，将只能安排临时航班和包机来离境。疫情防控呢虽然是严格实行闭环管理，但是呢北京冬奥组委也是努力实现咱们的服务是有温度的，不是在闭环当中就什么也不管了哈。闭环酒店服务方面，酒店将提供不同价位档次、不同风味的多种餐饮的选择，同时呢酒店还会成立机动服务小组来提供代办代买等应急的服务，在医院和隔离设施之内还有提供英语服务、心理健康支持。运动员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申请使用室内的训练设备。在日常沟通方面呢，有一些需要通过唇语来进行交流的残疾人运动员也可以暂时的摘下口罩，保持2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并且在这个唇语交流结束之后尽快的戴上口罩。 嗯，也给大家介绍咱们防疫手册当中您关心的一些要点哈，提前了解一下。昨天北京冬奥组委也举行了新闻吹风会，会上有媒体提问说，为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有大面积的企业被关停，是不是真的呀？对此，北京冬奥组委的新闻发言人严家荣回应说，这个情况并不属实。他表示说，我们了解没有大面积的停工计划，京津冀以及周边的区域在秋冬季实行一些大气治理的防治措施，而这些措施呢已经连续几年执行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和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另外呢，昨天钢架雪车世界杯德国阿滕堡站的比赛当中呢，男子比赛里面拉脱维亚的名将 杜库尔斯是1分53秒90获得了冠军，耿文强是获得了第14名，严文港获得了第18名，而陈文浩呢是止步首轮啊。前两天也是看了这个其他的一站的钢架雪车和这个雪车的比赛， 嗯， 确实是很刺激，这个项目非常就风险性其实还蛮高的。 对，来到我们的国家雪车雪车中心这一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啊，看看咱们主场作战是不是也能利用主场的优势，因为他们滑过一些次了哈。 嗯，但是是这个项目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知识，就比如它出发的时候不有两个那个冰槽嘛， 嗯， 那天看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家那个小朋友就问我，说爸爸他为什么他这个雪车不能放在两个冰槽里，我说两个冰槽距离远，我说那为什么不能弄成一样的， 嗯， 我说他因为他就要放一个有的运动员在左面，有的运动员在右面，是吧，有一些细节的这些东西咱们还是要通过多看比赛多去了解。 嗯，昨天2021年的美国陆水巡回赛第二天的比赛中，单板滑雪女子超级 U 型场地的资格赛，中国选手蔡雪桐是87分排在第三，晋级到决赛。美国选手马特斯罗和克洛伊金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将，是排在前两位。男子比赛当中，传奇人物肖恩怀特是第4的成绩晋级，前三都是日本选手。 嗯，另外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项目就是冰壶了，是吧，其实大家特别爱看，昨天的时候呢，北京冬奥会的冰壶落选赛在荷兰的吕伐登结束了循环赛，挪威男队和苏格兰女队分获第一名，获得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门票。那咱们这边的这个比赛呢，冬奥会之前最重要的国家级的冰壶赛事也将会在12月20号开赛，中国冰壶精英赛，当然这也是奥运会的选拔赛，在这个比赛里面呢，会选出中国队最强的阵容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冰壶项目的比赛。目前呢，咱们中国国家队已经获得了3个项目的参赛资格。 嗯，很多美国的冰雪运动员也表示说特别期待咱们北京冬奥会，正在努力争取资格。近日又有一些参赛运动员的名单陆陆续续公布了。最新的名单当中呢，在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美国女子高山滑雪运动员米凯拉·西弗林将会来参加比赛。她是1995年出生的运动员，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她就获得了平昌冬奥会的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赛的冠军，以及高山滑雪女子全能赛的第二名。冬季两项，也就是越野滑雪和射击这个比赛当中呢，35岁的美国选手苏珊·邓克利和34岁的克莱尔·伊根也会来参加比赛。其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也是邓克利的第3届奥运会了，他表示说这是最后一届。曾经在2017年世锦赛，他获得过集体出发的银牌，也是首位在个人项目当中获得世锦赛奖牌的美国的女性。 嗯，美国的这个传统还有冰球是吧，他们也是传统强国嘛。目前呢公布了3名参赛的运动员，分别是后卫塞斯琼斯，他曾经获得2个赛季的这个最佳后卫诺里斯奖的提名。另外呢还有前锋帕特里克凯恩，曾经在1个赛季当中贡献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10分。中锋奥斯顿马修斯也是当今 NHL 就是美国的国家冰球联盟当中最炙手可热的球星。另外呢，美国还是公布了11名包括替补运动员在内的冰壶运动员，还有8名自由式滑雪运动员的名单。虽然目前呢，美国冬奥代表队出征北京冬奥会的名单还没有完全的出炉，但是很多的冰雪运动员就已经早早的开始加紧训练，争取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了。包括大家特别期待的这个肖恩怀特啊，曾经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摘得了男子 U 型场地技巧冠军。2014年索契虽然是只获得了第4名，但是呢2018年在平昌的时候再一次坐上了冠军的宝座。之前肖恩怀特也提到了，就是北京冬奥会应该是他最后一届冬奥会了，不会再有后面的冬奥会了，因为年事也不小了， 飞翔的番茄飞行的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当然其他一些运动员也都在积极的备战当中。中国驻英国大使邓泽光昨天在中国驻伦敦旅游办事处主办的活动当中呢，也是致辞哈，代表中国驻英国使馆诚挚的欢迎英国体育代表团来参加北京冬奥会，预祝英国的运动员能够创造好成绩。他说英国是现代体育和体育产业的诞生地，所以中英两国的合作潜力比较大，两国应该是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体育合作不断地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乌克兰奥委会的主席谢尔盖·布波卡啊，一说谢尔盖，我老起想起咱以前那个前锋谢尔盖耶夫，叫谢尔盖是吧？这名字在这边还是比较普遍的。布波卡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中国有着丰富的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和优秀的设施条件，相信北京冬奥会会是一届让世界充满期待的冬奥会。58岁的布波卡在乌克兰家喻户晓，当然在国际体坛当中呢也是享有盛名，6次获得撑杆跳世锦赛的冠军，一枚奥运会的金牌，35次创造了世界纪录，哎，每一次就破1厘米是吧？每一次1厘米。1994年创下了室外撑杆跳高6米14的记录，直到了2020年才被打破。杜普兰蒂斯， 哎， 小伙子确实是厉害啊。所以呢，他也是赢得了撑杆跳沙皇的美誉啊。现在是乌克兰奥委会的主席波波卡呢说呢，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赛事，奥运会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能够超越政治、宗教、国界的差异，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并且呢，向世人传递出人类可以和平相处、团结一致的强烈信念。波波卡呢也表示说，虽然冬季运动并不是乌克兰的传统优势项目哈，但是乌克兰的运动员也正在积极的备训，计划派出一支近100人的代表团来参加北京冬奥会。他期待乌克兰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 嗯，波兰奥委会的主席安杰伊·克拉斯尼茨基也表示，波兰也会尽全力来参加北京冬奥会，为运动员创造更好的条件，帮助他们取得好成绩。 安杰伊 啊， 这熟吗？ 哎，是哈，怎么那么熟呢？ 当时上海申花那个老帅安杰伊。 哦，嗨，但这是波兰人啊。埃及奥委会日前也说，坚决支持我们中国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也预祝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啊，这是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市的一些动态哈。 昨天呢，2021年北京市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也是第5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选拔赛，在天坛体育中心开赛了。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徐真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单摇跳绳100次，搬运并投掷沙袋过杆，半球跨越放置并取走标志盘，依次拿起5个标志盘的折返跑。在参赛选手互相之间的加油打气声中，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参赛队员们全力以赴，在个人预赛的个人体能大赛中努力为自己争得积分。这一次大赛的参赛选手由滑雪、游泳、攀岩等多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参赛队员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刘旭蕊说道。 比赛这个代练，通过比赛呢，也能促进我们这个游泳教练员，这个所有教练员技能的一个提升。那么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参加的这个体能的这个比赛，现在基础体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教练员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教练员具备基础的这个体能，再结合专项的这个能力，从而能够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的这个学员。 个人预赛除了个人体能竞赛，还包括安全防护技能、岗位知识竞答、教学方案设计等共4个环节，总分排名前8名的选手晋级决赛。个人决赛则包括教学指导技能展示和运动计划设计及展示2个单元。本次比赛的裁判长潘磊介绍， 这个比赛体能的项目呢，它把人的综合的体能素质都放到了里面，不管是哪个项目呢，都非常的适合。还会有技能的 AED 和心肺复苏，是作为一个体育行业的健身指导员应该必备的一个项目指标。还会有专项的笔试的，就是笔试呢，就是我们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北京市体育局高度重视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搭建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互学互鉴的展示平台。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自成立以来，共计考核鉴定10余个职业方向，共计4万人，有25000人最终取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鉴定管理科科长江欣欣表示， 与以往不同，我们这次不同项目的选手同场进行比拼，在职业技能大赛中也是尚属首次，这也是体育总局在职业技能大赛改革上的创新和尝试。我们也希望通过以赛代练、以赛促建，进一步激发体育市场活力。 世界越爱越精彩， 看着大伙儿哈，一边听一边聊，还真是就跟上了嘶吼哥的思路。刚才一说这个安杰伊，大伙儿就都想起来了。 记得是9-1那会儿接手申花的那个比赛，大伙儿还都记得这位老帅啊， 老头的第一场球 就被 当头九棒。 对，用李指导的话说，三闷棍，这是九闷棍是吧？ 哎，对，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名字也会让我们印象深刻，是吧？有一些味道会让我们印象深刻， 是， 哎，所以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吧。 嗯，舒心说，对，你刚才说那谢尔盖还记得，之前沈阳海狮、山东鲁能的外援前锋， 这个是谢尔盖，这个正经是谢尔盖。 嗯， 啊、我说那个是咱国安那个。乌兹别克斯坦那个， 嗯， 就是叫谢尔盖耶夫，名长嘛，队里边直接就谢尔盖，谢尔盖那么叫， 嗯， 那个 老谢， 小前锋啊，岁数不大，一个赛季就回去了，那也是很便宜，100万吧， 嗯， 啊、 刚才说到了布博卡是沙皇，然后北塞说那伊娃是沙皇后， 啊、 都是撑杆跳的， 伊辛巴耶娃， 对，伊辛巴耶娃。对，您说对了，西红柿也来，女生宿舍不是西红柿，叫飞翔的番茄，也对哈，也是西红柿。 西红柿首富，常州恒泰是吧？那叫 嗯，杨阳阳说啊，波尔都感染新冠了，那就是跟他打比赛的那些队员算是密接不？ 嗯，不知道他们德国联赛到底怎么来去界定这个， 嗯， 因为呢也是 每个地区它那个管控措施都不一样， 对，他是缺席了这个周末的德国的联赛 啊，所以你也甭害怕，也甭那个紧张， 嗯、 很快应该就会恢复哈、啊。发现最近好像恢复的挺快，虽然传染的快，但恢复的也相对来讲快一点哈、啊。 可能还是运动员身体好， 有可能分人， 对 吧、 嗯、他们的这个体质特别好、 嗯、 但你看像退役的，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当时这个马尔蒂尼， 嗯， 马尔蒂尼不是比较早的就感染过新冠 吗？对，第一波好像， 对，他就说感染完了之后，等他转阴了，他在跑步的时候都觉得那个呼吸啊特别受影响、 嗯、 所以呢可能还是体质不同吧。 对，好，一会儿咱接着说。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双休日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空晴朗，气温回升，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不过入夜之后，气温的下降速度快，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天气寒冷，请注意加强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的风力较大，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5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4，体感很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气温回升，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8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晓，今天是由王毅和小丽陪伴大家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也是打昨天这个夜话的嘉宾来的。夜话的嘉宾宋翔说了，他去、这个跟 CBA 比赛的时候，那儿长春体育馆有一种奶油瓜子味儿 啊。另外呢，这个待客之道就是说诸暨赛区的时候呢有这个摔碗酒， 对， 让我想起就是摔杯为号啊， 这是有埋伏 啊。对，说这个待客之道呢，你知道我想起来是什么呢、想起来当时在首尔，就是国安区打亚冠，国安区打亚冠，在首尔世界杯球场，这个比赛之前呢，就在场边发那个卷好的，不大，大概也就有个5-6公分那么长的小的烤鸭那饼，就里边一片烤鸭，然后抹点酱，拿饼一卷， 确定是鸭肉？ 是烤鸭， 哦， 为什么呢？因为打北京。 嗨， 是在他们看来，这个烤鸭呢是北京的美食嘛，就是代表着北京国安，代表着北京，所以呢，他们赛前给球迷呢发那个烤鸭，不多，反正你要是去的早，你能领着， 能赶上。 哎，后来我说这个是针对北京吗？他们当那个俱乐部的人说不是，说我们联赛的时候也这样。 哦， 打那个全北的时候，全北不是厉害吗？打全北的时候，一人一小碗，特别小的小碗，那个泉州拌饭，泉州拌饭很有名，泉州拌饭就是他把这个 K 联赛很多的对手的一些当地的美食弄成一个标志性的赛前弄那么一小份， 也是吸引观众的一个手段， 让球迷去看，因为他那世界杯球场一是比较偏，另外那个场区特别大嘛，他就在边上会发一些，让球迷进去，就说我们赛前把对方吃掉。 发的不用花钱是吧？ 不用花钱 哦，那挺好的，所以早去 特别少，但是特别少，就那个泉州拌饭那个小碗，那个碗可能也就有个3-4公分大的那个那小碗， 一口 就那一口，那烤鸭也是，这是可能他们赛前的一个，不算是待客之道，对吧？但是是一个赛前的一个小环节，挺有意思的。 早去的人有饭吃， 哎， 啊，我们请、 但是也吃不饱。 也吃不饱，反正就是一个意思嘛。我们请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新浪的原野哈，来给大家前瞻一下中超联赛第17轮赛事。来，请进原野。你好，原野。 在这等半天了，小丽好，王毅好。 哎， 我们说到吃的，你饿了没？ 没，就是咱吃烤鸭，咱不是一块儿去的那个，对吧？ 我是听王毅说，我就想到了这个当年亚冠的日子啊。 对， 现在这亚冠一晃上离咱们好多年，再去也不知道是哪年了。 对， 而尤其是明年就更没戏了。 对， 咱们还是看看自己的封闭的赛区吧哈。那中超第17轮的赛事今天和明天2天打响，先打保级组哈。咱们先来说说保级组的情况啊，保级组这边还是武汉队应该是比较有看点哈，跟大家再来说说，念叨念叨哈。 好的，是我一场一场说吗？还是你们这个咱们先说哪场？ 你喜欢哪场，咱就先说哪场。 你来问吧， 哪场都喜欢是吧？ 对，哪场都喜欢。 对，其实咱们看之前保级组的比赛，因为我看完前两轮，首先有一个大的感受，就是感觉保级组比这个争冠组要更加激烈，更加热闹。 嗯， 因为确实是 因为保级组很多球队压力比较大，除了这个申花可能比较安全之外，其他球队现在都比较可能在两轮之前吧，都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这个最后安全上岸，所以说都想赶紧赢球，赶紧往上爬。特别是武汉这个在走了李霄鹏之后，大家之前还为李金羽捏一把汗，但是看李金羽首先说运气还是不错啊，可能这个也是对他当年或者对他这些年一个努力的回报。两场比赛打进了9个球，对于李金羽来说，这个应该是这两连胜让他稍稍坐稳了。如果这两场是不赢球的话，可能他会真的会比较着急。对于武汉队现在来说，可能能不能3连胜，当然他是李金羽还是希望能够非常再往前走一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可能武汉队要稍稍把这个位置摆得平稳一些，因为你我就想到从保级组再想争冠组，你像山东队之前打关，可能大家都没想到这个过程会是那样，结果想到了，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我认为山东队赢得比较侥幸吧。我在这里不是说侥幸啊，山东队确实打得不好，而且很多山东球迷在这个赛后在我微博下留言说感谢关把山东给打醒了。给肖响一警钟，为接下来这个打上港做好打海港做好准备了。 我看还有这个山东的球迷现在喊着让郝伟下课呢。 哎呦呵，那有点太着急了。我觉得，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要保存心态吧。特别是李金羽，就是想说保级组不能因为这两连胜之后，就有任何一些心态的调整的变化，因为可能保级组现在是，只要是那个打两场比赛，分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现在我们看，就除了青岛队之外，其他球队还是比较纠缠的在一起。大概是这样啊。 大连人应该也是你比较关注的一支球队哈。看看大连跟沧州雄狮之间的这一场较量，下午3点半。 对，其实大连跟沧州现在两个球队就能看出来有一些在这个保级组比赛中发展走势不同了。大连现在是两连胜，这个两连胜也是得益于他，说实话之前这几年呢，对于年轻人球员的锻炼，因为之前我们看这贝尼特斯使用经常很多比赛有6、7名 U23以下的球员，然后现在今年他这个年轻球员得到了一些历练，成长成熟起来了，加上今年他这个丹尼尔森的拉尔森加上布阿腾都回来了，3个外援帮助球队非常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更关键是大连人还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比较团结。而且沧州雄狮今年其实年初引进了10多名的内援，然后外援也比较充足，但是反而今年好像成绩不是太好，一是磨合问题，二是现在球队应该我认为是也是内部出了一些稳定团结的问题吧。你看上一场比赛打完比赛了，在场上当场就已经干起来了，这个内讧我们说之前听说过啊，都是在更衣室啊或者是在球队这个训练基地啊，结果没成想众目睽睽这个电视转播下就已经看到发生这个内讧了， 还得当着主裁判是吧，然后主裁判还得给牌儿。 所以说这个沧州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这个战斗力的问题，这个可能球队这个士气啊团结性都有一定问题，他面对大连人这场比赛他除非是能够迅速调整好，如果迅速调整不好的话，这场球他再拿不下来可能沧州就比较危险了，他是继青岛之后我认为相对来说更危险的。 申花和重庆两江竞技也是晚上7点半，跟武汉同样的时间。 申花其实我们说在这个组啊，他保级肯定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之前他这个在第一阶段带过来的分比较多，但是你看打完两场比赛没成想，包括上一轮打这个沧州还最后是平了啊。他人员实力是没问题，但我其实倒是希望其实申花不要太过多的考虑分数，能够尽可能的让最终的年轻人多打一打比赛吧，因为锻炼一下年轻人，他们最终的老将实在太多了。当然重庆其实之前我认为一直是比较有实力的球队，不过也是同样受到内部一些问题吧，之前训练也不系统，进入赛区前才刚刚集结，他前面两场比赛你看拿了1分，对于他来说这场比赛可能跟申花一定要身上争取去抢分，再不抢分等再跟其他可能有竞争压力的球队反而不如打申花可能我们说这么轻松一些，申花现在是有点无欲无求，可能他无所谓不一定会拼得那么狠，对于重庆来说现在在申花身上抢分比在后面身上抢分可能没准是更加现实一点啊。 刚才你提到这个大连人贝尼特斯也留下了很多这个他走了之后留下了很多财富吧， 我想起昨天王毅也提到说，这个教练也是分很多类别的哈，有的来了就是要完成任务，有的呢可能就像贝尼特斯这样，会给这个球队真的是留下不少人才。他也提到说，比如说咱们国安队剩下的这些争冠组的比赛当中，要不就让年轻人多打打，你怎么看？ 啊，对，那回到咱们国安身上，确实可能要聊的话题挺多的。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出来，国安是等于被动的调整啊，首先是李磊啊，这个停赛，于大宝有伤，然后王刚打了比赛之后又临时又这个意外受伤，可能后面的比赛对于国安真的是非常难了。即使现有人员你排除这个最强阵容，也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对方比了。我们说现有人员就是你看上一场，基本上最后把王刚换下之后，也就是现有人这个最强的了，也许李磊能恢复一下。这种情况下，应该我们说给梁少文啊、乃比江啊这些年轻人一些机会吧，看看他们到底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经过这后面几场锻炼，我们看出来他们潜力或者上升空间也有限，那明年更得是不抓紧想办法，你是买人呢，还是说再从其他这个球队找年轻人呢，是吧？如果是可以，那借着这个机会，后面还有六七场，后面还有六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机会。我觉得后面应该有步骤的，有循序渐进的，在每场比赛多上一些U23的球员了。 我们的比赛要到明天呢啊，所以大家先别着急，今天都是争冠组的比赛哈。 今天都是保级组 啊，今天都是保级组的比赛， 明天才会是争冠组的这个较量哈。其实，现在就是感觉，不管是争冠组还是保级组，都出现了一种两极分化的这个状态哈。你比如说，像争冠组，咱们也一直在说，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这两支球队呢，对于冠军的争夺是日趋激烈的。但是其他的几支球队呢，你总感觉在争冠组的当中就处于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保级组其实也是类似，就那么一到两支球队可能有一些保级的压力，其他的队伍呢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这对于后面的六场比赛，六轮吧，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会不会有更多的教练，刚才提到年轻球员的这种使用，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同时也是对于咱们球迷观赛来讲，会出现更多就是比赛场面啊不是特别理想的这种场次吗？ 保级组现在其实我倒是觉得还不是说一两次都有压力，还是至少得有个三四支吧。也许可能除非再打两轮比赛，像武汉再连胜的话，也许他能跳出保级圈，否则的话现在也就是申花、河南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因为现在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青岛、天津这边压力大一点，是吧？沧州雄狮， 对，包括重庆，我觉得也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危险。重庆、青岛、天津加上这个沧州，这四个球队可能还要再争一争。而且这个四个球队，其实天津啊，我认为他是其实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平局，那他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然后外援也是比较充足吧。他应该是后面能够追上来，但是他积分现在确实是排在后面。他要是说如果说最近连续两场比赛不能赢球的话，他真是有可能会被拖下水。所以说天津现在还是跟沧州两个肯定要卯足劲较量一下，特别是另外就是我刚才说重庆球队本身实力还可以，但是前面两场比赛一看就是受到前面训练不太系统影响很大。另外他这个最终唯一的外援大摩托费尔南迪奥也一直没上场，对于球队也是影响很大。他要是说最近两个人不能再赢球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到后面跟他们纠缠在一起。 好，非常感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中超的这分析哈。咱也是今天呢看看保级组的比赛，明天呢晚上8点钟北京国安对阵广州城，是吧？咱也期待着国安队能够在明天的比赛中有好的表现吧。 好，谢谢袁爷，再见。 再见。 刚才有朋友说明天还是王毅你转播吗？ 是明天晚上8点 还是男直播， 咱不见不散。 是男指吗？ 对， 他们特喜欢听男指的解说。所以都这预定的，要预约一下哈。 跟男指预约一下，直接发个信息。 然后收听好像也有预约哈，在听听上提醒，做个提醒哈。赛前上海海港队昨天也是发了一个海报，因为在这一轮海港将会和泰山来个直接对面哈，直接对话。那这一副海报的主题是越过高山。这个好像是李宗盛那个歌的名吗？越过山丘是吧？ 对， 海报的主题也是比较有创意，海港球员是坐着一辆飞驰的过山车越过 众多的陡坡和弯道，主题越过高山也蕴含着战胜对手的这个意思，那过程还是比较的纠结，看来是 就是这过山车就得把这球踢得特别刺激是吧， 嗯， 大起大伏，嗯，啊，这才会应了这个海报的这个寓意， 嗯， 比赛呢是在明天晚上的6点钟，明天的两场比赛6点钟呢是长春亚泰对广州队，上海海港对山东泰山，这场球完了之后就是咱们国安打广州城和深圳打河北啊。目前呢山东队是12胜3平1负，积39分，领跑积分榜，领先上海海港队5个积分，所以这两回合的较量对于上海海港啊，想拿冠军你必须两回合都赢了山东泰山，这样才有机会， 嗯，也挺难的。说到泰山，我们老说咱们自己的伤势，其实那边的吴兴涵的伤病情况也挺严重的。昨天呢山东也是发表了公告哈，说在16轮和国安的比赛中，在拼抢当中吴兴涵的左膝受伤，尚不能明确判断情况哈，还有相关的这个治疗方案也待定，祝福他能够早日康复。那也看到央视记者刘思远，他认为说吴兴涵应该是被诊断为左脚的前交叉韧带断裂，赛季确定肯定是报销了，也无缘下阶段国家队集训和比赛了。 这个前交叉韧带不在左脚上，在左膝上， 哎，那就写错了呗 应该是个笔误我觉得，哦，啊，膝关节的这个伤确实不是很容易好，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讲影响的确很大，嗯，但对于王刚呢，他现在的这个伤是肘关节这个桡骨前端的骨折，也是这个赛季肯定报销了。王刚和吴兴涵的受伤对于国足接下来世预赛的备战其实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兴涵呢在世预赛12强赛当中有过一次替补的这个首发出场的机会，有过替补出场的机会啊，各一次。王刚呢是这个国家队的主力右后卫对吧，也经常在国家队当中出任首发，所以这两个人的受伤对于现在李霄鹏指导在12强赛最后这个备战期间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距离下一场比赛差不多40天的时间，嗯，国脚们真的不能再受伤了。但是现在联赛这么密集的情况之下，嗯，国脚的这伤情啊也很难保证， 对，这非常难预料哈， 嗯。 胡尔克昨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在2021年的个人奖杯，哎，好多呢，上面写的是我结束了今年最后一场比赛，我坐在角落里哭泣，照片上是我2021年所获得的所有个人奖项，感谢队友们，你们对我来说不可或缺，对我帮助很大，很多奖杯哈，其中有巴西杯的冠军，巴西杯最佳球员金靴的奖杯，他10场进了8个球，还有巴甲联赛的冠军，巴甲最佳球员金靴35场进19球啊，奖杯一落。 那前一段时间也看了霍尔克的这一些比赛视频，其实也看了奥古斯托的一些在巴甲的比赛视频， 嗯， 就是感觉当时这些超级外援在中超的时候那个年代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看到他们在中超当中的比赛啊， 嗯， 我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唯有战斗说来晚了来晚了啊，说刚才说了嘛，咱后卫能凑齐5个人了吗啊，大宝能上了吗， 嗯， 大宝打广州城呢可能难度稍微大一点， 嗯， 他还是有一些不太舒服，那后卫凑够5个人这个事儿应该问题不大。就上一场比赛首先3中卫都全心全影呢， 嗯， 是吧，李磊回归了， 嗯， 右后卫这个位置呢你不管说是金泰妍拉到右边来还是涛哥作为替补，甚至上一场比赛发挥非常出色的曹永静， 嗯， 就是后卫线人是够，关键的相互之间的配合的默契也需要进一步通过比赛来提升， 要踢到最后一秒千万咬住牙， 哎，一定要在最后就是裁判员哨声吹响之前， 嗯， 保持对于比赛的专注，千万别再走神了。 对，西甲今天凌晨在第18轮，西班牙人是客场1-3输给了塞尔塔队，这场比赛中国球员吴磊是替补，但是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另外，西班牙国王杯的1/16的决赛进行了抽签，皇马和巴萨这样的强队从这一轮就开始踢国王杯了，最终皇马抽到了上赛季曾经淘汰过他们的丙级球队阿尔克亚诺队，阿尔克亚诺队此前是淘汰了莱万特晋级的，巴萨抽到的是另外一支丙级的球队叫利拿拉斯队。第3轮的比赛是在西班牙当地时间明年的1月4号、5号、6号来进行。 另外呢，根据西班牙的媒体的报道说呢，此前感染新冠的皇马中场莫德里奇，目前呢新冠检测结果已经转阴了。 皇马队内呢，在最近有七人感染了新冠，除了莫德里奇，还有马塞洛、贝尔、罗德里格、阿森西奥、卢宁以及助理教练大卫安切洛蒂。现在呢，莫德里奇也是转阴了，希望这其他的几位球员也能够迅速的转阴。但现在不管说西班牙还是英国那边的疫情啊，还是挺严峻的。 对， 很多的球队都出现了多名队内的球员啊、工作人员新冠阳性的这个状况，甚至很多比赛都延期了。 德甲这边今天凌晨的第17轮比赛，拜仁慕尼黑在主场3-0完胜了沃尔夫斯堡队，穆勒传射，于帕梅卡诺、萨内和莱万都进球。目前拜仁在联赛5连胜，拿到了半程冠军。 这于帕都进球了，这相当于上一场山东泰山这个贾德森、大中卫上一进球 全面放开，打得很自信啊。 另外今天凌晨呢，意甲第18轮，国际米兰在客场5-0大胜了萨拉尼塔纳啊，佩里西奇和邓弗里斯破门，桑切斯和劳塔罗连场破门，加里亚尔迪尼锦上添花，这样国米6连胜，继续领跑。 国米这边昨天也宣布已经和丹麦的中场埃里克森达成了解约的协议。欧洲杯大家还记得吧，埃里克森是突然晕厥之后查出是心脏有问题哈，心脏后来是植入了除颤器，但是根据意甲的规定呢，他有这个带着这个除颤器的话是不能参加比赛的。 对，各个国家的联赛标准不一样啊，所以呢埃里克森呢可能会选择加盟丹麦联赛的欧登赛啊，有消息说呢他也可能会重新返回阿贾克斯效力，因为荷兰这边是允许带着除颤器参赛的， 没有那么多要求。 但是应该是那谁小布林德吧，他就是，然后呢就返回荷兰参赛。另外呢，根据媒体报道呢，曼城的主教练瓜迪奥拉最新一轮的新冠检测当中呈阳性啊，如果在复检当中呢依然呈阳性的话，那瓜迪奥拉就会缺席本周末的比赛。本周日曼城将会客场去挑战纽卡斯尔联队。 所以说日常的防护真的是得特别重视哈。据报道说，欧足联和南美足联加强了合作，他们首先呢是决定南美10支国家队将会加入到欧洲国家联赛。那从2024年开始，欧洲国家联赛呢将会改革了，南美排名前6的球队直接加入到欧国联 A 级的比赛中，后4队加入到 B 级的比赛中。那据媒体分析说，为什么这样呢？欧足联和南美足联加强合作也是为了对抗国际足联将世界杯打算改成2年1届的这样的计划。但是目前呢，到底行不行？怎么来进行等等一些的细节还在讨论当中。 那这么一弄的话呢，这个欧洲国家联赛因为每年就打嘛，现在就变成每年都踢这个像世界杯一样的比赛。你不是要2年吗？说我们自己把这个 比赛我年年踢 弄成每年都有是吧？因为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其实大家看的也就是欧洲的这些球队和南美这几支强队之间的对话，亚洲啊，包括非洲啊，是吧？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这个足联啊，他们的参与度呢，存在感不是很强，主要还是看的南美这2强啊，巴西、阿根廷是吧？和欧洲这些诸强之间的对抗，他们要把这比赛改成每年都打联赛的话，那这国际足联这世界杯可能真的影响力就要下降。 苏远军说：“我还是挺怀念老国安队的，发了一张以前的图哈。”御林军北京国安队现在缺少太多了，尤其是不服输的那个劲儿现在少了。 那个时候确实啊，这比赛也好看啊。没有那么多的外援，但是呢技战术含量还是很高的。 刚才大家也在关注说吴兴涵哈，说吴兴涵这个赛季的这个伤势的情况，刚才跟您介绍了，说是韧带断了啊，说连线的时候说的。吴兴涵昨天跟咱连线了吗？没有吧。 在这个应该是社交媒体当中这个连线 估计是 韧带撕裂，确实呢就无缘这个赛季的比赛了，而且韧带的这个伤刚才也提到了不太容易恢复。不知道他是不是会选择接受手术，因为不知道他的这个撕裂断裂的程度是一个怎么样。如果需要手术，你想想老朴成他左右膝的这个韧带的伤势一些歇了可能1年多小2年的时间，连续的去做膝关节的手术。 1908也说中超感觉去年还挺轰轰烈烈的，今年怎么就这样了呢？感觉都在过紧日子哈， 也是在疫情的大背景影响之下，就很多的 球队的母公司在自己业务当中遇到了困难，风雨飘摇了啊。独一有二说哈，问个问题，两场比赛都是刚刚换下希哲，就是同样的人助攻和进球，分析分析是吧？其实这个足球场上有一个词儿，叫巧合。 对，就我觉得大宝在国家队就经常是刚一上去不怎么就进球了， 对， 就是运气好。 但是如果场次足够多啊，概率这个 被稀释了。赵军说就是因为分了争冠组和保级组，所以很多球队他就没有什么欲望了呀。假如说你现在不分组的话，还是大家都有这个在一个组里嘛，就没有组的情况下还都有争冠的机会，包括申花。所以说现在你分了组呢，大伙儿就没有这个欲望了，都分完了嘛。 就是申花争冠也想多了，跟国安差不多，现在你看积分跟国安也差不多嘛。是吧？就不分组的话呢，中间的这些球队是不是也还能保持这么大的欲望也不好说，因为以前咱还有一个所谓叫争亚冠嘛。今年大家有多少队伍愿意去争亚冠？ 主要一看国安这个情况都不想去了， 这一出去一下158天回不来，这对吧？这联赛这边也不等着你。这确实是各个队亚冠的这个欲望也下降。 退役少校说争冠组一共8支球队，这8个球队由各小组前4组成进行交叉，然后即便是争冠组的球队积分再低也是前八呀。另外呢，就保级组你积分再高也是要高于争冠组的，所以你只能从第9名往后顺延，这也是因为这种这个积分的缘故，分组的缘故，导致现在大伙可能有的球队就没有什么欲望了感觉。 但总体来讲，这也是因为今年联赛的这个赛制发生了一些变化嘛，就是比去年稍微的公平一点。去年就会出现那个赢一场球保级的情况， 对，赢一场就挺好， 但今年赢一场球是保不了级的了。 所以规则总是不可能 尽善尽美， 每一个地儿都让你考虑的特别完美哈。Seven Boy 说国安实在没人，那就锻炼新人呗，让新人早点进入联赛，还有什么奇迹呀？没有上场时间你就没有办法锻炼新人，干脆就让年轻人多打。可以。 对，荣成斋也说今年和明年呢踢成什么样不太重要，关键是2023年新工体新面貌，希望能够有个新冠军。 哎呀，还有一年多。 2022年的12月份将会迎来俱乐部的这个30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30岁这一年，就是从2022年12月到2023年，2023年这一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新工体，看看咱们北京国安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三先生一样跟你似的去过釜山蔚山现代的主场，也是2022年世界杯足球场，位置那是真偏啊。 釜山那个球场是不是还行，蔚山那球场确实特别偏， 特别远。 而且呢蔚山那球场还它没地铁，我当年去的就是国安客场打蔚山现代的时候，它那个球场是没有公共交通的， 那你们包车去？ 就只能是在那打车去啊，打出租车去。他那出租车那小马往那跑，哎，就他一跑，然后你看那个表，啊，就开始走，哎，这心疼啊。 你们可以合伙打一个， 是合伙，大家也心疼啊。但是首尔那个球场呢，就是有地铁了，就是直接地铁可以到首尔世界杯球场这一站。就未来咱工体也是，咱工体也有地铁站，不用再比如您坐到东四十条是吧？然后呢，大家。但其实也感觉也挺好的，东四十条一下车有一段距离，大家在这条路上一边走一边换上这个比赛的装备，溜溜达达的碰上咱一块 看球的 人，球迷对吧？相互聊聊天，说说这比赛，也是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过程。未来这个球场呢，地铁直接到工体下边，从地铁站里边一出来就奔球场，这个距离短了，少了一点在路上的 酝酿的过程， 交流的这个过程。你看日本的浦和红钻那个球场，它就是在地铁站下来之后到球场大概有1公里多的一段路，只有唯一的这一段路，所以呢很多的球迷就是在这条路上一直走过去，在过程当中大家交流，然后这段路呢，而那边它那球场也偏，这两边也没有什么建筑物，在这条路的两边就挂着每年的那个大的球场的海报，就是坐，他会挑一场比赛坐满了球迷的大的 TIFO， 哎，把这个海报坐在上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一道美丽的风景。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看这一球，一分，双方5-5平进入加局。 5-5，八局过后，中国轮椅冰壶队和挪威的平昌冬残奥会冠军争夺战令人窒息。 加局呢，我们是有后手的优势。 此刻四垒王海涛坚决地掷出了中国队全场最后一投，红色的冰壶在江陵冰壶中心赛道上匀速滑行。 很多时候呢，目测是看不出来的。不错啊，不错，不错。啊，中国队赢了，我们已经是冠军了，金牌属于我们。 喜极而泣的教练岳清爽跳向教练席，跑过冰面，和张强、王蒙、刘威、陈建新、王海涛紧紧拥抱在一起。 感觉他们做得很棒，只要是这个过程做好了，自然结果就出来了。 队友们给力， 激动又一直想哭，然后就一直在忍着。在技术上，然后在经验上，跟别人很多地方需要学习。 拿到奥运会冠军也算圆了我一个十几年的梦。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历届冬残奥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 明天开始备战四年以后的在家门口的2022，去超越自我。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大家伙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王一和小丽。我们前几个时段啊，说了很多有关足球方面的消息，第四时段咱们来关注一下篮球。先说说首钢哈，昨天来做客的北青报的记者宋翔说了，咱们首钢男篮的第二外援乔纳森吉布森已经结束隔离了，从上海返回北京和球队会合。 目前呢，首钢队现在已经有林书豪和吉布森两名小外援了。此前也有消息说啊，首钢队呢第三个外援是1.9米的后卫巴里布朗，那基本上就把这个外援定在了后卫线上哈。汉密尔顿续约前景不是很明朗，所以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咱们可能是采用这个三小外援来出战。昨天呢，北京首钢队在傍晚的时候，是在这个首钢篮球中心和青岛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没赢，说是， 对，就这个输给了青岛。 来听听哈，宋翔当时给大家介绍的情况。 正在备战第二阶段比赛的首钢队跟青岛队啊，在北京首钢篮球中心打了一场热身赛。虽然输了球呢，但是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一些队员反映，这场比赛呢，应该打得还比较激烈，而且呢，对方呢也是上了两个外援。对方的这个威尔斯跟约翰逊呢，状态还是比较好。刘晓宇没打，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说是脚呢不太舒服。首发呢是雷蒙、小川、这个书豪还有双塔。跟青岛队呢，明天还要打一场热身赛。吉布森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从上海来到北京，并且呢跟球队见面了。下周一的时候啊，北京首钢队有一个公开课，我们可以见到书豪，我们可以见到吉布森。因为考虑到吉布森呢，他之前呢是一个长时间的隔离，所以呢他呢可能会进行更多的是自己安排的一些训练，恢复性的训练。吉布森归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什么时候去长春呢？应该是在下周三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两个外援都已经到位了哈，宋翔也提到了林书豪和吉布森各自的优势以及各自的改变。 第九的名次呢会奋力的提升，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并且当他们有两个后卫外援的时候，其实他们整个战斗力尤其是后场的组合还是很令人期待的。舒豪呢确实他以组织见长，并且呢他整个的经验非常丰富，而且舒豪这么多年的 NBA 的一个职业生涯，并且他效力过北京守望队一个赛季，跟这些球员的化学反应足够。虽然说他跟比如说像这些大个儿，这个李慕豪、范子铭，是第一次来这个配合，但是他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一个40天的一个训练的这个时间，所以对于舒豪而言，跟这两个内线的配合，尤其是双塔之间的配合，我觉得会迅速产生化学反应。而吉布森呢，其实上个赛季已经是磨合的我觉得不错了，而且吉布森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被推到一号位的时候，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调整跟改变。熟悉吉布森的球迷一定知道他是一个得分见长的球员，后卫外援，但是在来到北京守望队之后，第一他的防守能力被要求很高，第二就是他来到一号位的时候，他要抑制或者压抑部分的这种得分的欲望跟他的这种感觉，要转向进攻啊，转向这个组织。所以呢我觉得吉普森在上个赛季其实经过一个赛季的调整，他有自己的心理预期、心理的准备、心理的调整，第二阶段开启之后，他整个的状态或者他的这种适应能力我觉得应该很强的。那另外呢就是有林书豪这样的这种老大哥在身边，我觉得会好很多，因为书豪确实他跟其他的外援并不一样，其他外援呢可能归属感并不是那么强，但是舒豪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他的归属感非常强，而且他的这种语言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他既可以用英语，也可以用中文，他能在国内球员、教练组以及吉布森之间建立很多的这种联系，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在场上告诉你某球员的这个特点，或者说跑位是什么，或者说你应该把球传在哪块更好，而是说可能更多体现在训练的时候比如酒店的时候他会比如跟吉布森更多的这种交流，这种聊天，这种的润物细无声，或者说这种非常小的细节的这种沟通，有舒豪在，我觉得吉布森的这种融入或者说他的适应会更快。 还挺期待下一阶段咱们首钢的比赛的哈。刚才也说到了北控的外援兰兹伯格也已经结束了隔离开始训练了，上个月的中旬完成的签约哈，他会在第二阶段亮相。 兰兹伯格呢之前效力过浙江啊，打了41场常规赛，场均是26.2分、5.5个篮板球、3.2次助攻，命中率呢是45.6%，场均呢季后赛是16分2助攻。总体来讲，现在北控呢阵中有大外援哈斯，那第二阶段呢如果兰兹伯格能够完成签约的话，可以说在锋线上会给球队更大的帮助和支持吧，因为毕竟兰兹伯格是具备着一些个人攻坚能力，另外他还能支配球，就是可以缓解现在北控在后卫线呢人员的一些欠缺和损失。 再来看两位年轻的队员，在美职篮发展联盟打球的曾凡博这两天好像在休息哈，说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其实没有什么偶像，但是他很喜欢看杜兰特的比赛，因为认为杜兰特在场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太厉害了。 其实他的发展方向啊，也应该是向着杜兰特这个方向去发展。 这个模板， 对，他在 NBA 发展联盟这个点燃队是一支非常特殊的球队，这个球队就是为了更多的准备要参加选秀的球员来进行准备的。像曾凡博，他这个身高据说到那儿现在又长了一点，他这个个子接近2米1的这种身高，然后打这三号位。真的是和当时杜兰特选秀的时候那个身体条件呀、位置啊，非常非常像。也希望他能像杜兰特这样，就把自己的投篮的这个本事，再好好的提升提升。 另外，刘传兴是在布里斯班子弹队70-83输给珀斯野猫队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了4分36秒，没有出手，但是他摘下了一个防守篮板，是他第三场常规赛，新赛季首战呢，他也打过4分钟哈。 确实呢，他和周琦在 NBL 澳大利亚这联赛当中相比，两个人状态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周琦呢，确实是很厉害啊。再看看 NBA 那边啊，12月份 NBA 疫情呢大规模的爆发了，截止到目前，本赛季一共有63名 NBA 的球员进入了健康安全协议，12月份就新增了47名球员。此外呢，还有两位主教练，是步行者的主教练卡莱尔和国王队的主帅金特里，以及猛龙队的总经理乌杰里，也都是触发了安全健康协议。到现在呢，公牛、黄蜂、篮网和湖人都有至少5个人感染了新冠。 公牛一度呢是有十个人因为新冠的这个问题，休战啊，导致比赛还延期了。现在在隔离的这个阵容当中，能拼出一套这全明星来。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威少、哈登、拉文、德罗赞，字母哥，对吧？这一套阵容也是非常适合现在所谓 NBA 的这种体系。另外呢，霍华德、阿尔德里奇、鲍尔、莫兰特，还有福克斯，这套替补阵容也挺厉害的。 所以说这么多人都因为触发了健康协议、安全协议，这下一周还有新年前的重要的一些比赛可怎么打哈？我们请篮球评论人周贺来给大家聊聊。你好，周贺。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们好。刚才我们也念叨了这么多人哈，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吧，触发了安全协议。那看下一周，因为新年前会有一些比较重点的或者是大家关注的一些场次哈，会影响到吗？ 首先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应该是大面积的一个爆发，就是很多球队啊、有很多这种多名队员出现这种情况，像刚才王毅报那蔡宁哈，好多球星都是触发了，而且包括像这个篮网的哈登啊，比如说雄鹿字母哥呀，都可能会影响到那个后边圣诞大战的这种比赛，就是一些关键战的这种比赛吧。然后有一个消息就是威少他其实今天是可以出战了，他应该是检测完了之后又从那个健康协议里边出来了，所以相对湖人还好一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球员，包括刚才王毅提到像公牛的这种怎么说中这种整个比赛的延期有这个一个趋势，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很难控制。像霍华德他们是那个比赛完了之后晚上去参加音乐节，然后先电影首映，然后又去音乐节，然后所以就他和蒙克就直接就进那个安全协议了。所以说就是球员在比赛之后，然后他们这种就比如说生活上这种控制，就是你是不是能少去一些这种人员这个比较聚集的地方，是吧？这个不是那么多那个就是别去这么多公共场合，另外还有就做好自己的防护。他们就包括去那个音乐节啊，然后这个首映照照片也没戴口罩，这的确可能是风险大一些，而且对整个球队的影响，就是包括这种排兵布阵啊、人员使用啊，其实都是有着不小的影响的。今天，我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像篮网这个欧文，可能篮网决定让欧文去出战客场比赛了，因为根据纽约这个防疫要求呢，就是他是不能，就是没打疫苗是不能打这个主场比赛。但是呢，篮网决定让他去打客场比赛了，就因为哈登的这个缺席。导致现在杜兰特的上场时间每场比赛都可能差不多42分钟以上，就打 太累了，因为 打加时，对，太累了。整个球队呢，就是用人上也比较捉襟见肘。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当家球星呢过度消耗，所以最后篮网不得不就是一个决定，就可能让欧文去打一些客场比赛。那他去打客场比赛呢，首先能让杜兰特缓一点，这是好像说篮网最主要的一个思考，就是他是希望让杜兰特呀或者哈登回来能够稍微歇歇，然后有这么一个多一个点，即便他主场比赛打不了，起码客场比赛能顶一下。所以现在就能够看到各队的这种情况，就是其实都不是太好。这个呢，一方面跟这个怎么说，跟球员的这个自律有关系。因为有一个人如果比如说是检测出来有问题，那可能这跟着一块训练的这周围几个都有风险。所以只要有一个，他这种像集体运动，它本身就风险比较大，所以我就说对各队来说呢有几点考验。第一呢，就是说你的阵容够不够深，就当你有可能三四个球员都遇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人能够顶上，这首先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说对球员个人来说是一个职业性的一个考验，就是能不能在这个比赛期间尽量减少这种风险，然后尽量去比如说让自己减少一些外出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包括家人的这种行动轨迹能不能就是也更简单一点，这其实也是一个考验。第三呢，就是说对整个球队这种应变呀，包括你的这种处理的这种方式啊，包括就是在临场准备上有没有更多的这种预案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考验。所以现在这个赛季也不光这个赛季吧，但其实现在今年是完全恢复的一个赛季，就是包括这个球迷也进场了，然后这个赛程也都恢复了。我觉得其实对各个球队的考验，就它不仅仅是说我的阵容上，或者说我这个水平上，就还有这方面的这种考验。其实这个还是形势比较严峻的，起码近期我觉得形势很严峻。而且呢，如果说再有几个球队像公牛那样大面积出现伤病，有3到4支球队，那可能是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就是现在这个 期间比较危急，不光说一个球队他某一支球队的影响可能射门大战呀，或者后边的关键比赛， 嗯， 而是说可能面对联盟来说这段时间也是非常非常危急的一个时刻。 嗯，看到美职篮也是针对这段时间吧出台了新的防疫的规定，说包括每天要进行核酸检测，增加戴口罩的使用，而且12月26号到1月8号呢，也已经打了加强针，和最近康复的球员就不用测试啊，等等，有一些新的规定哈。总之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能够顺畅的进行。另外，我还看到昨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说这个美国的媒体做了调查，说各个州当中最讨厌的这个球队呢是湖人队排在第一。你觉得这是为什么？是讨厌詹姆斯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说他这个队呢，一直以来这种气质，因为湖人队本身呢就是一个，一支什么王朝球队， 嗯， 啊，作为 NBA 历史上就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之一，就是他的这种气质一直给人感觉就是比较贵族吧，就这种感觉， 贵族， 所以其实很多 紫金王朝， 对，就是对，因为 大着劲儿是吧？用咱们话说。 哎，对，而且呢，各种球星都会往他那儿去， 嗯， 就不管他什么时期，他总能吸引来球星。那其实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就是这种小市场球队，就是很难的。就刚才包括提到像猛龙这种球队，你培养出一个球员走一个，是吧？当年卡特也好，波什也好，然后这个德罗赞也好，你培养出来一个走一个，就是他很难说聚集球星。这个乌杰里呢，只能是通过赌博式的交易换来了小卡。最后夺了一次冠，夺了一次冠之后，人小卡还走了。 嗯， 所以你想，像这种球队，他得多羡慕就湖人这样的这个球队，就是你动不动就吸引来一个球星、两个球星，甚至三个球星或者更多。就是这个其实本身这可能这个操作就比较招人恨，因为他聚集的这资源太多，而且呢，像很多这个市场的球队，比如说像步行者呀、等等啊、雄鹿啊，就是他成功一次很难，而且呢，就很多球队的就历史上。他也很难说真正通过这超级球星的这种堆积啊，或者怎么样能够成功的。你只能是可能培养像雄鹿这样，他培养球员，哎，培养一个一个，然后可能来了，这个个把球员。但是呢，你核心球员得自己培养，然后成功了，那就当然好。但是咱说这成功也是50年才又夺了一次冠，所以很多球队他很难说聚集球星。那所以这样呢，就像湖人这样的球队，他本身就比较的确是比较招别人这个羡慕。是吧？羡慕嫉妒恨嘛，那所以有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但是至于球星，我觉得其实詹姆斯呢，就是最近我也在看，就是很多比赛，就他的这个自律呀、啊，他的这种职业性啊，真的是令人惊叹的。37岁，这个还能够几乎离篮板上沿可能也就差20公分吧，那封盖，就是留给我们家孩子来看的。就是你看这37岁，然后还能跳这么高，就是这不是说他。因为天赋好，因为很就天生就厉害，他就能达到这高度。当你37岁还能达到这高度，说明你每天这个日以继日的不停的在训练，保持了很好的自律。就是詹姆斯的职业性，我觉得真是挺令我吃惊的。最近我还在问他这分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历史第一的这个总得分。其实啊，他现在这么打，可能有个3-4个赛季。就差真的差不多就能拿到历史第一，所以他这个地位啊不是凭空而来的。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吸引球星，比较招人恨，所以湖人队比较特殊。 其实你看，就是我特别同意周贺这个观点。为什么他招人恨呢？就是他特别容易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啊，把别人家的这个当家的头牌弄到他这儿去，哎， 都给弄 走。 对 啊，你看排第一的是湖人，对吧？排第二的谁呢？篮网。为什么呢？说你看，你把这个杜兰特呀、欧文啊、哈登啊，你们都给弄来了，人各个队的这个，然后排在第三的是勇士。其实勇士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几个球星抱团嘛，是吧？那个杜兰特也去了，再加上这个水花兄弟，连续拿这个冠军，成了一个勇士的王朝。所以，一方面是成绩好，成绩好肯定是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是把别人家的这个。当家的球星啊， 掐尖儿啊，真是、 哎、把别人家值钱的都给弄他那儿去，那肯定是其他的这个球迷看起来会不太愉快。 嗯， 对，篮网去年更是，那好多那都阿德跟那个格里芬都直接就是要买断完了之后，这个奢侈税呢由那边交，然后呢我来这底薪加盟。你说那原来那活塞什么不是更得恨他了？奢侈税我交着，然后这人你用了是吧？那肯定是来气。像活塞现在这种球队肯定没有人恨。是吧？ 对， 所以还是成绩好的这个，他 或者说这有吸引力的球队，他招人恨一下、嗯。 一个是成绩好，另外的一个就是你成绩好的方式是吧？你要是像雄鹿那样，像当年这个猛龙这样是吧？你靠自己啊，靠培养，然后自己就是真是打出来了，被大家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这个俱乐部的付出，这时候大家呢还支持你，就有时候这个荣誉或者说成绩来的不是那么怎么说呢？ 资本运作来的哈，嗯， 就 来的简单点了，让别人上来气。 对他这个简单吧，他还不是说是靠自己是吧？是靠别人都跑到他这儿来的这种简单。 对， 嗯， 那勇士其实还是那，我估计勇士啊是最近两年把别人打得有点打服了， 对， 所以打得有点来， 主要是成绩好， 是那年那个人也是73胜嘛，是吧？ 嗯 嗯，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在全联盟这个力树敌太多，就当勇士上个赛季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的时候，就各个队就拿他出气， 各种打，到现在汤普森还没回来呢。嗯。好，也谢谢这个周贺的分享哈、嗯，我们也继续关注美职篮的动态，再见。 好嘞，再见。 嗯，再见。哎，其实不光是说这个 NBA 是这样， 嗯、 你说你要在中超、 啊、也是， 在 CBA 啊，你发这么一个最所谓叫最讨厌球队这个排名， 之前肯定是恒大是吧？ 其实大家伙也能猜出来是哪几支队，就这几支对吧、 嗯？ 你肯定你说像青岛、 嗯、 啊、天津、重庆， 嗯。 沧州他们肯定排不到前面， 长春 排不到前面， 对 对吧、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很正常，因为你占用了这个联盟当中太多的资源、 嗯、 所以呢在这个联盟当中就会不能说树敌，但是你至少呢你就要承受一些 招恨、平窗听雨声说，在这样一个无欲无求的赛季当中，对于国安来讲，加大对年轻球员的培养和使用的力度，促使他们更快的成长，这是咱们更应该干的事儿。 啊，你看这边俏说老马当时也招人恨，总有人喷老马，奇了怪了，就这一点都不奇怪，对吧？就跟勇士遭恨一样，就是你靠你这个能力，你老去赢人家，那现在逮着机会，人家不在这个身上出口气吗？ 嗯。关老爷说，要不咱去什么天津啊、河南啊那边去划拉划拉外援。 啊。 划了人家的，摘过来。 主要就是你划了的外援，你得给人钱， 嗯， 对吧？ 关于球员不流失就是胜利，你也别想其他的了啊。就是说，现在的球员如果不流失，还能保留阵容，要不然又来一个 A 席这样的，你闹不闹心呢？ 这个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还是那句话， 嗯、 还是你现在俱乐部的背后、 嗯、 集团这边的母公司资本是不是雄厚？ 嗯 嗯，因为很多的队最近这半个赛季爆出来就各种各样的欠薪嘛，其实这一年多各个俱乐部的欠薪的状况是比较普遍的。如果你要不能够保证球员正常的工资的发放，留住球员难度很大，本土球员还稍微好一点，对吧？外援呢肯定呢就是我来这个联赛就是挣钱的，我挣不到钱呢我就到别的联赛去挣钱， 嗯， 这也是目前中超联赛所面临的情况，大牌的球星慢慢的都流失了，那你剩下的这点球员水平啊实力啊也就这样，珍惜现在在联赛当中还目前效力的这些大牌外援吧。 嗯，也有朋友没有战斗说，小曾要不在 NBA 练出来然后再回首钢， 前提是能选上、啊、 对，人得要的是吧， 今年参加选秀， 嗯，倒是想要 NBA 的戒指， 他肯定目标是在 NBA 当中得到历练，但是呢你得先通过选秀，先通过在 NBDL 在点燃队证明自己，让这个美国的球探看到曾凡博未来发展的前景，这时候你才有机会啊到 NBA 的球队去吧。 嗯，四铁 Y 五说，高十五的发的定位球，玉面少侠能借上力，张石发的定位球有点冲劲儿不够，借不着力啊。分析呢？分析他们的配合呢？ 但反正有时候也是巧了，不是？ 对，就是 你 站的位置合适。 上一场玉宁进的那个球。他真借多少力，反正也没借上这个高天意传球的这个力，这球传进去之后对方后卫踢刺了， 嗯， 他一停对方后卫一踢，结果正好绕过来，但是玉宁反应非常快是吧，转身打进去的这个球， 嗯、 那个打广州那个角球确实借上劲儿，那个点非常非常好。 嗯，也有朋友说、国安和首钢一直都缺个狠劲儿， 这是因为咱们的文化决定的，因为北京人比较大气，比较从容，讲理儿，有面儿，守规矩。 其实 以前 说你说老马带的咱北京首钢对吧，这个陈磊当队长的时候北京首钢也有那么一股子狠劲儿。当年龙队挺爷在坐镇后防的时候，那一瞪眼对方前锋的脚底都打软是不是，咱也有这个狠劲儿。 嗯，个别球员有狠劲儿呗，他那意思 是、就 是、 能够，就是你队里面得有这种大哥级的 带着， 对，大哥级的这个人物， 嗯， 这球队不管说在场上还是更衣室里面， 嗯， 要有核心，要有这个精神领袖。 嗯， 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最近咱们球队可能在这稍微差一点，和以前的这个精神领袖的气质上不是很一样。 是不是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这个性格也不一样，踢球的这个方式包括他们的性格也决定了现在咱们球队的气质啊？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小孩 不像以前哈。 而且另外就是我跟一些老的这个国安的队员啊，包括其他队的也聊过这个话题， 嗯， 就他们说为什么呢，是以前这个大家都住一块儿， 嗯， 就是以前不都住俱乐部吗，是这种集训制，不是走训制， 嗯， 所以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接触也多，然后慢慢去磨成了那样的一个氛围。 嗯， 现在呢因为球员越来越职业，然后他们都变成了走训制， 嗯， 训练场上大家一起练，一起针对一些技战术的东西，那训练结束之后呢，就是咱俩关系好，咱俩可能平时走动多一点，然后我和其他的这个队友呢因为性格所致嘛，关系没有那么密切， 接触的也少， 那就是在足球领域当中咱们更多的交流，生活当中交流的少，它不像以前就是你总要你去在生活当中在这宿舍去磨， 嗯， 这个有一定的影响吧，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 对， 嗯， 用户0001说了，我觉得首钢的问题不在队员而在老雅身上，老雅好多次换人我都看不懂，所以您不是教练员 啊，对， 您是观众。 李铁好多次换人， 更看不懂了。大伙儿，对，反正对教练嘛，总是有一种期待哈， 嗯， 是你想要的那种期待。 嗯 嗯， 6645也说，任何一个成功的团队都需要有领军人物， 嗯， 这样呢思想容易统一，在场上也更加默契， 嗯， 是吧？现在咱们的球队就需要确立一个这样的领军人物。 嗯。刘成斋说首钢打好了进前四是有希望的，那如果说进了前四就能体现出韧劲儿了，打关键战的能力，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7550说你把书豪给说神了， 看看书豪给球队能带来怎么样的提升。 但的确我觉得书豪这种这个他语言上的优势，既可以说中文，然后又可以跟外援也有沟通，这个是优势啊。 里边也有家里人不说吗，就看疗效吧，确实是这样啊。大辉698也说，骆国富现在算哪个俱乐部的，算广州队啊，说咱这屋能租借过来吗？ 你想的还挺美。 就是他为什么不替广州队踢，你想一想，是因为广州队不给他发工资， 嗯， 对吧， 咱给发， 咱要能给他发工资他早来了。 是这么回事儿，哦， 对， 嗯， 就是这个是核心，对吧，这个是核心。 原来还是钱的问题。 对，嗯， 好，也感谢大家在早上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嗯，再见。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旗。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